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有我哋呢个节目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啊。今日咧继续有浩辉到啦，陪住大家上堂啊。当然啦，有我哋嘅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喺度。Alan 你好， 大家好，你好。 嗱，今日咧又同大家咧去听一下音乐，学习下咧爵士乐嘅历史啦。今日咧 Alan 带嚟咧一位嘅人物，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呢个人物叫咩名先啦。 是 Nat King Cole 啦 ，Nat King Cole， 咁我哋譯名咧叫佢做高爾先啦，咁樣嗱，咁啊 ，Alan 每次揀得嘅人物啊，或者一啲嘅爵士樂嘅特色啊，當然係有佢嘅意思喺背後當中啦，咁樣，咁啊，先問一問啦，啊，點解會揀到 Nat King Cole 咧？佢有咩咁特別咧？ 其實佢實在太出名啦，佢嘅出名程度咧就唔係淨止話啊，我係咪聽開 Jazz 啊？可能只不過我有留意一下一啲叫做。流行文化，即係當年嘅流行文化，都會知道 Nat King Cole 係邊個。 嗯， 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好似一個巨星咁樣咯，一個明星咁樣。 咁佢叻在邊度咧？ 咁佢真係一個好叫好有魅力嘅人。 係。 咁佢唱歌當然不得了啦。 嗯。歌手嚟嘅。 歌手嚟嘅。咁佢唱歌好到不得了，同埋咧佢手琴又得。 嗯。 咁好多時候咧，佢唱歌嘅時候咧就彈埋琴。 係，自彈自唱。 係啦，咁就好好睇，亦都好聽，咁所以就好多即係譬如嗰啲電影啊，咁要一首有 mood 嘅爵士嘅歌又要有人唱咧，就 Nat King Cole 就最啱。 OK， 嗱，咁啊先問一問啦，啊佢係幾時出世啊，或者佢嘅背景係點樣嘅咧？ 嗱 ，Nat King Cole 咧就1919年咧就喺芝加哥啊嗰度長大，咁嗰個年代就非常之好啦，咁 嘅 swing 嘅年代冇記錯就係， 係啦冇錯啦，咁嗰陣時咁佢細細個聽啲嗰啲咩人大咧，咁係 Earl Hines 啊，譬如啊 Louis Armstrong 啊，咁呢啲係非常之好嘅音樂啊，咁嗰啲係嗰啲 New Orleans 即係新奧爾良嗰啲音樂， 即係最原汁原味嘅爵士樂， 冇錯，咁咧亦都係咧。好特別嘅喎，佢其實咧好多人咧就講啊，佢係一個唱歌嘅歌手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咧想主要講多啲咧，就係佢前期嘅嘢。係。咁佢前期做啲乜嘢咧？其實佢前期咧就差唔多咧，幾乎就係100% 都係淨係彈琴為主嘅。 OK， 專業鋼琴手。 冇錯啦，亦都係答翻你個問題，佢點樣出名咧？其實佢係彈琴先。 哦，跟住後尾唱歌，再唱到再出名。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因為實在太出名啦，佢唱歌、 嗯、 就令到好多人唔知道佢彈琴，其實就係好犀利嘅。 係， 因為你知啦，咁你歌手咁你彈琴，好多時候就覺得啊，佢純粹識啫咁，但唔係啊，佢係專業，好犀利。 嗯哼， 咁亦都要講翻就係佢同佢屋企人有關啦。咁佢有個兄弟啊，叫 Eddie Cole。 嗯哼， 咁咧好好彩啦，嗰陣時有個好出名嘅 record label 叫 Decca。 嗯， 即系依家都仲出紧嘅 ，Decca， 咁即系喺嗰个 label 度出嘅啲嘢，全部都好出名嘅。 嗯， 咁而嗰阵时咧，咁佢咧就阿 Eddie， 即系佢阿哥啦，就攞咗一个 label 嘅一个 contract。 哦，咁即系可以去录音啦。 冇错啦，咁就同佢出录音啦。咁嗰阵时嘅 Nat King Cole 咧，佢先得17岁嘅啫。 系。 咁所以嗰阵时好细个咧，佢就有机呢个机会去录音啊，做好多 跟埋阿哥去。 系啊，好多好专业嘅嘢啦，做。 OK， 嗱，咁啊，即系细细个啦，即系已经见呢个大场面啦。咁、 嗯、 样，咁啊之后啦，佢系咪就一直都系咁样，即系势如破竹咁样弹琴啊、唱歌啊咁样发展落去咧？ 嗱，喺音乐事业上系嘅、 嗯， 但喺钱财上未必系。 OK， 嗱，点解咧？因为佢都要做好多咧，佢唔系好想做嘅嘢。 嗯， 但为咗钱嘅嘢，例如咧，佢嗰阵时要做一个musical， 即系一个音乐剧。咁、那個音樂劇咧就叫 Shuffle Along 啦，咁其實即係佢就諗住做呢個音樂劇嚟係諗住揾食嘅啫、 嗯， 真係。咁而做音樂劇，你知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是、周圍去，係 巡迴演唱， 係啦。咁去曬咁多個州啊，美國啊，咁啊周圍走，周圍走。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就係佢好可惜嗰個音樂劇咧， 去到卅年代尾到呢，咁佢就冇錢啊，突然間破產直頭，咁就令到呢嗰、那個 musical 冇得做落去。 係。 咁嗰陣時就1937年。 嗯哼。 咁嗰陣時呢就啱啱喺正 LA， 即係佢哋巡演到去 LA。 係。 咁大家就即係停滯咗喺 LA 啦。 哦，走唔到。 係啦，咁佢就哦，咁不如喺 LA 睇下有冇得發展啦。 哦，都幾隨性喎。 咁係啊，嗰、那個年代係咁㗎啦。 不過都冇得揀啦，都留咗去嗰度。 係啊，即係佢去咗嗰度，咁佢好難，即係唔係依家咁容易俾錢就搭到飛機翻屋企。 係。 咁佢就不如試下喺嗰度揾食啦。咁 成唔成功呢？ 啊，又俾佢揾到兩個好嘅 partner 喎。 係。 咁佢好快咧，就即係啲好細嘅 night club 度玩啦。咁就遇到咧一個好出名嘅吉他手，同埋一個好出名嘅 bass 手。咁一個叫 Oscar Moore， 咁、另外一個 bass 手呢就叫 Wesley Prince， 咁呢兩個人就同埋 Nat King Cole 就加埋就變咗個 Nat Cole Trio， 咁、而呢一個組合呢嗰陣時呢其實有好多演出㗎啦已經，咁同埋有好多 fans 嘅，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呢佢都即係叫做 出名 出名㗎，係呀都幾好，咁亦都講少少譬如 Oscar Moore 啦，因為我自己都係吉他手，咁 Oscar Moore 呢佢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吉他手、我甚至覺得佢有少少係有少少 underrated， 即係嗰啲叫做 被人低估， 被人低估咗，係應該要再講多啲佢，咁而佢同呢個 Nat Cole 玩嘅時候呢亦都非常之重要佢嘅出現，因為呢佢呢嗰個伴奏非常之好，咁我哋有 bass 啦，咁即係 Wesley Prince 啦，咁 bass 就解決咗 bass 嗰部分啦，咁然後隻左手即係、就是、個鋼琴嘅左手，即係 Nat Cole 嘅左手啦，好多時候呢就唔使太擔心， 係本身就鋼琴嘅左手就係彈一啲和弦啦，彈啲 chord 啦咁樣， 係啦，就呢啲和弦呢其實呢 Oscar Moore 呢因為佢彈得好好啊，嗰個伴奏 就幫佢解決咗。 其實已經幫佢墊曬底。 係 墊曬底嘅時候咧，咁其實佢 Nat Cole 就可以好順暢咁樣彈嗰啲音啦。 係即係專心喺一啲嘅 melody 嗰度。 係啦。 係 OK， 咁啊，結果就成功咗啦咁樣。咁啊，佢哋有冇一啲咩嘅作品係即係流芳百世或者值得大家可以去聽聽嘅咧？ 有啊，咁不如大家就聽聽呢首啦 ，Caravan 1938年嘅一個 version 嘅 Caravan。呢首歌呢就非常之出名嘅，喺嗰個年代已經，因為呢呢首歌邊個寫㗎，就是 Duke Ellington。 哦，名人喎、 哦。係啦，咁我哋都講過啦 ,Duke Ellington, 咁係一個好出名嘅作曲家啦，係咪，咁同埋一個 band leader 啦。咁而嗰陣時呢佢作咗呢首 Caravan 呢就好多人認識嘅。咁呢而呢一個版本呢就係佢嘅重新演繹呢個 Duke Ellington 嘅版本啦。咁佢哋三個就玩 Ellington 嘅呢首歌。咁、而嗰個年代呢好興有一樣嘢叫 transcriptions。 係。 咁咩叫 transcriptions 呢，其實就係話嗰陣時嘅年代就係好需要音樂嘅。 係。 尤其是喺電台裏面。咁而電台嘅時候呢就好多時候就係譬如 Duke Ellington, 咁有呢隻 Caravan, 咁佢就係得一個版本錄咗，就係即係Duke Ellington 嗰個版本啦，咁但係佢又唔想成日播嗰隻歌， 係播嚟播去都係嗰個版本， 係啦，咁佢亦都好需要大量嘅歌嚇，唔同嘅 version 唔同嘅版本嘅歌，咁好需要啲新嘅音樂， 係， 咁佢點算咧？咁電台就索性咧，就不如請一隊樂隊嚟，然後就搏命揾佢哋彈， 哦， 係啦，咁 即係電台獨家錄音咁樣講法咯， 係啦，咁佢錄嚟咧，你講得好啱啊，因為佢獨家錄嘅，我錄俾電台用嘅啫，咁所以咧錄完之後咧就喺電台度播，咁佢亦都唔係話諗住攞出去出唱片攞去賣嘅，咁純粹喺電台度用，咁同埋咧就佢哋咧就其實錢唔多嘅，咁同埋錄完之後一次咧，咁佢哋即係 Nat Cole 佢哋冇版權嘅，咁俾一次錢佢哋咧，咁人哋就攞咗㗎啦， 係就即係賣咗俾電台咁樣啦，嗰、那個錄音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嗰陣時咧，咁佢哋要做好多呢啲咁嘅錄音咧去維持生計。咁一大大話話做咗過百首呢啲咁嘅歌， 咁呢啲咁嘅歌咧，嗰陣時就冇諗住流傳萬世啦。係。咁依家亦都有好多 CD 啊，嗰啲label 咧，就抄翻呢啲歌出嚟，就整翻一個合集啊，咁樣就係叫 Necro Trio Transcriptions。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留意一下，因為都有好多好嘢喺裡面嘅。 嗯，咁呢首就係其中一首啦。 冇錯啦，就係佢 Transcriptions 嘅其中一首啊。 嗯，嗱，咁啊，頭先大家都有聽過下啦，咁樣，咁啊呢個時候啦，啊再聽聽其他嘅音樂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呢個 All Around Jazz 嘅環節，睇下今日又聽下啲咩爵士樂啊。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啊嚇有個咩場景底下應該聽啲乜嘢嘅爵士樂咧，咁啊等下 Alan 介紹啦。今日咧想講一啲輕鬆啲嘅嚇，咁啊呢一個嘅時段咧就係講緊放工嘅時間啦，啊咁啊做完一日嘢啦，放工啊準備翻屋企，又或者準備出去同朋友食飯啦，呢、這個時候啦，會唔會有首爵士樂可以襯到呢一個嘅環境咧？ 咁放工啊嘛。即係好 relax 啦， 冇錯。 但係你亦都唔會想好興奮啦，因為好攰啊嘛。 係係。 咁有首咩歌可以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又唔係又好舒服，又唔係好興奮，但係有少少輕快嘅感覺咧？ 係。 啊，原來我都揾到喎。 係。 咁其實咧就一首好出名嘅歌嚟嘅，就係、是、Dexter Gordon、 嗯、 一個出名嘅爵士風手。 係。 咁佢咧就有一首歌就叫 I Was Doing Alright。 嗯哼。 咁呢首歌呢就亦都係嗰隻碟嘅第一首歌。咁呢一隻歌呢嗰陣時我細細個就已經成日聽 㗎。嗯哼。 係呀，即係我尤其是喺美國啱啱搬咗美國冇幾耐嘅時候，我就係彈完 show 之後我呢就揸車返屋企呢，我就聽呢首好多時候。 即係幫自己 cool down 一下，但係又唔會即係冷卻曬嘅咁樣。 係啦，哎呀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cool down 得嚟又唔會冷卻曬嘅。咁我就聽呢首啦，輕快得嚟，亦都唔會話好好悶，亦都唔會話係好複雜。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頭先就講到啦 ，Lacking Code 高爾咧，咁就做咗好多嘅錄音啦，甚至乎有電台獨家播放嘅錄音。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其實佢係咪喺錄音呢方面咧，都即係無論先前定係之後，都係做好多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咧？ 是啊，非常之多啊，因为其实你想想我们讲了这么久都没讲他唱歌 啊。是啊，是吗？弹琴而已，现在讲到他。 是啊，讲弹琴而已，但其实他已经录了这么多首歌了。 是是。 咁所以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之职业的乐手来的。 是。 其实这个 數量嘅錄音，再加埋佢嘅嗰個質素啦、 嗯， 我覺得係唔可以唔提咯。所以係其實係佢係一個比較即係複雜嘅，我覺得嘅、 嗯、 人生啊，就因為佢前期係非常之勁嘅鋼琴手，咁後期就變咗淨係唱歌為主。咁但係咧嗱，咁佢都有個過程噶嘛，咁就唔係話佢突然間就攞起支咪唱噶嘛， 或者突然間我唔彈琴啦咁樣。 你講得啱，咁所以嗰陣時咧有首歌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叫做 Sweet Lorraine。呢、 嗯、 一首歌咧就係佢其中一首即係比較前期佢唱埋歌嘅。 哦，即係自彈自唱。 係啦，咁同埋對 band 咁樣。咁佢之前都有少少咁樣嘅唱歌嘅錄音，咁但係呢一首就令到佢咧就成名啦。 Joy. I'm as happy as a baby boy, holy Lord, with another brand new choo-choo joy. When I met my sweet Lorraine, Lorraine, Lorraine, a pair of eyes that are brighter than the summer sky. When you see them, you realize.Why I love my sweet Lorraine. Now when it's raining, I don't miss the sun, because it's in my baby's smile. Oh, oh. And to think that I'm the lucky one that will lead her down the aisle. Oh, oh. Each night I prayThat no one will steal her heart away. I can't wait until that lucky day when I marry sweet Lorraine. 特別在係即係大家發現到，哇！原來佢唱歌都好好聽嘅喎，定係點樣呢？ 係啊，佢真係唱歌好好聽，咁同埋都有少少關於呢個流行文化啦。咁、 嗯、 就係因為即係大家始終都係覺得，咦，聽歌。那個感覺就可能易吸收啲啦，咁、 嗯、 然後又覺得喂呢、這個男仔又靚仔啊，咁、 嗯、 又識彈琴，哇仲識唱埋歌喎、啊，咁、 嗯、 呢、這個、包裝係真係幾正嘅，幾商業嘅、 嗯 啊，而真係得嘅，亦都個能力上，咁所以佢嗰陣時呢一隻歌一出咧就好 hit 啦，咁同埋咧你都睇得出咧佢嗰個唱歌功力真係得嘅，啲、 嗯、 音又準啦。拍子唔使講啦，梗係準啦。咁然後個感覺、那個 feel 都啱嘅。 係，既然佢係咁專業彈琴，佢應該即係好多時間、嗯、或者用曬啲時間喺練琴嗰度啦。咁即係話佢把聲係天生㗎咯。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音樂感先至緊要。 係 啊，把聲你都仲可以話，即係 Louis Armstrong 都鬥沙喉啦。 係。 咁但係嗰個感覺好緊要啊嘛。 嗯。 嚇、那個感覺贏曬呢啲重要嘅嘢。 O K。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咁佢就。開始就真係 就放低個琴啦。 其實都未即刻放低嘅，佢都仲有好多錄音係做嘅，例如譬如佢一九四幾年嗰時刻咧，都仲係有好多呢啲咁嘅錄音嘅。咁我哋講過啦，有 Wesley Prince 啊嘛，咁呢一個 bass 手咧就即亦都非常之做得好好啦。咁佢嘅工作，但係跟住後屘佢轉咗另一個，咁啊 Johnny Miller。轉咗 Johnny Miller 之後咧，其實根本上咧成隊 band 冇乜分別嘅，係啊，咁但係好可惜咧，點解會轉呢？就因為阿 Prince 啊，即係呢個 Wesley Prince 咧，佢就要去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嗯， 足足去打仗， 係。 咁但係咧，其實咧大家都聽唔出個分別嘅，即 係 佢嗰隊 band 仍然係非常之紅，係啦，好多人聽。咁而咧42年咧就好緊要啦，呢一年亦都係啱啱啊 Wesley Prince 走咗嗰年，咁咧。就簽咗一個非常之出名嘅 label， 就叫 Capitol。 哦，即係一間好出名嘅唱片公司。 係啦 ，Capitol 亦都好多謝佢，因為佢係第一個喺佢哋簽嘅巨星嚟嘅。係啊，即係佢簽好多嗰啲 pop artist 㗎。咁其實 Beatles 都係佢哋嘅。 哦， 係啊，即係其實 Capitol CR 都仲喺度。 係係。 咁但係非常之多一啲好出名嘅流行嘅 commercial 嘅嘢咧。都係喺 Capitals 嘅，咁佢嗰陣時咧一簽完之後咧，就令到佢哋呢隊 band 咧就更加多人認識啦。咁就更加推到好似係即係成日上電視啊、電台啊嗰啲咁嘅嘢。咁而有隻歌亦都好重要啦，叫 Sweet Georgia Brown， 咁啊1945年嘅。 嗱呢一個 recording 就犀利啦，因為點解咧？你可以睇得出咧 Nacking Cole 嗰個功力啊。 嗯哼。 首先咧，其實 Nacking Cole 彈琴，我哋講佢彈琴好勁。 係。 但我哋冇乜點講佢咩勁喎？佢勁咩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彈琴咧用好多一啲叫好 modern 啊，即係好現代啊，係啊嘅一啲和聲啊。 係。 而嗰個年代咧，即係你諗下嗱，四幾年即係 bebop 之後啦、嗯、，bebop 嗰時年代啦，咁佢咧。就絕對唔係 bebop 嗰年代嘅人，即係咩意思咧？佢唔係玩 bebop 嘅，但係咧佢玩一啲好複雜嘅，或者係啲好現代嘅和聲。咁呢一樣嘢咧，即係都非常之，即係令到後期嘅鋼琴手係有影響嘅。係，雖然佢係唱歌啊，即係佢最出名，但係其實咧佢行嗰啲scales 啊，即係佢嘅音啊，揀一啲音啦、啊，亦都係好新派嘅。 係， 佢要用啲好複雜嘅。嘅一啲音階喎， 即係佢嘅樂理底子都好勁啦。 係啊，同埋佢有自己一套咯，你睇得出係啊，樂理底子同埋佢自己一套。而嗰陣時係好少人做呢啲嘢，所以其實佢就咁以鋼琴而論，其實真係已經影響到後世好多。 嗱、啊，咁今日咧就認識咗一位咧，即係無論係彈琴啦，定係唱歌啦，都十分之出色嘅樂手啦 ，Nacking Cole。咁啊，大家咧歡迎都去翻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頁嗰度咧，都可以揾翻份講義睇睇啦，有啲咩歌啊，或者多少少嘅佢嘅背景資料都可以睇翻嘅。咁啊，今堂咧先嚟到呢度，咁大家咧記住啊嚇，聽音樂咧聽多啲嚇，咁啊就可以了解多啲。咁下堂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同樣時間都會喺度同大家見面嘅。咁今集先同大家講聲再見先，拜拜。 拜拜。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Unforgettable too.